闻病病， 又命点滴，不命不假。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万地是哪一家的？ 王臣将之女。贫贵之妻王宝钏， 王宝钏 正是 上海在四湾菜， 今年 会上还要去了， 烦恼大造钻研一生，就是他丈夫父母大概万家事，叫他前来接亲， 只因你招待 都老了， 望三弟分度，一丈夫妇人带来万金家事，叫你 you Thank you. 大嫂我 不甘贫贵是寒心 来来来重见一礼 方才见过礼了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好不礼多人不怪那是病外 这岗病 病病 哎呀贫贵两我贫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身体如何寒彻如下无人不免调戏他一番便得了从今人把牡丹提壮志烈成三十七天不许多罗浮云不见鬼了起自己的气封他单腿我一样把他带来 这不是不要金的所在 乃是要金的所在 既然要金为何失落 半路途中抽空答应 答应此事 答应重新呀 将是那婴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成 一封失信能知几乎为何吃坑伤人哪、 啊、有道是为人貌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近失落人家失信分不令人痛苦 哎呀呀到底是大家之女开口便是问了。大嫂不必啼哭这世上的女母患疾则几句。 我倒明白了。 明白过来。 当时我那爹郎给我带来寒家银两拜你定心花去失信拿不出来可是吗 不是哦我那徐大哥丢失的时节我在一旁大殿行当看看了几句古而记得 许此时来你倒是个有心人啊 我若有心还不失落你的是心哪 战冤家 呀一大呀， 但不知道了多少。 No no no， 你一捆四十。 对呀，我那苦命的苦啊！ 啊，大嫂不必啼哭，这苦嘛还在后头呢。 谁不要他赔？ 哪怕他不赔， 哎呀，他那有最多银钱赔吗呀？ 他自然有嘛。为何瞒了我十年？ 我那三年 与是一样啊， 你那人气是一样，你那有银钱借与他赔吗？ 我那崔大哥乃是个风流汉子，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不怕大嫂你笑话。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你攒了几两银子多借与他赔吗？了， 这就不对了。 怎么不对了？ 我那爹郎他也是贫寒出身呐。 哎呀呀，薛大哥啊，薛大哥，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呐。岂不要偿命吗？ 难道就罢了不成？ 有道是善，太难舍呀。哪里呀你所以淡淡那眼神，淡淡成有一个往事伴传 间，王宝钏该你的 不该 上你的， 多少 皮克和尚啊， 我来问你这负债 何还？ 负债呢？你怎么样？ 你不管 这个一刀水果干的想着寒冷，一丝消失在病人的身上。看不见天大地方来发大嫂卖了当军的人呐、 No no no， 就是在家， 就不为证， 温室为证呐。 你拿我看， 慢来慢来，大嫂乃是有妻之人，将我婚事诓在一手，三把两把得罪，为君的岂不落个人财两空 啊， 地理之学， 去到天尊大户人家，今日三老四少同则同而算， 不过当真 当真 在此修房，引火 来在大道旁，闻听啼下不良啊咦。

是 对对不？ 何年对一不？ 哎呀哎呀，再退后面路有路了， 后面有路你还不回来的。 Oh! 然不公， 当真不公， 当真不公， 果然不公， 果然不公， 不公就办。 慢来慢来，哪有不公之理当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强华、张文娟等演唱的京剧《武家坡》。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梅兰芳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刺汤》。 再请听俊袭人。 Thank you. 下面请听梅兰芳演唱的《彩楼配》。最后是凤还巢。